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MESI 协议，如何让多核 CPU 的高速缓存保持一致。那你平时用的电脑呢，应该都是多核的 CPU。多核 CPU 呢，有很多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它使得我们在不能提升 CPU 的主频之后呢，找到了另外一种去提升 CPU 吞吐率的办法。不知道上一讲的内容呢，你还记得多少？上一讲呢，我们讲到多核 CPU 里的每一个 CPU 核都有独立的属于自己的 L1 cache 和 L2 cache， 多个 CPU 之间呢只是共用 L3 cache 和主内存。我们说呢， CPU cache 解决的是内存访问速度和 CPU 的速度差距太大的问题，而多核 CPU 提供的是在主频难以提升的时候，通过增加 CPU 的核心数来提升 CPU 的吞吐率的办法。我们把多核和 CPU cache 两者一结合，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挑战。因为呢 CPU 的各个核各自有各自的缓存，互相之间的操作呢又是各自独立的，于是就带来了缓存一致性的问题。那什么是缓存一致性呢？我们拿一个有两个核心的 CPU 来看一下，你可以看文稿里的这张图，我们结合图来讲。在这两个 CPU 核心里呢，一号核心要写一个数据到内存里，这个怎么理解呢？我拿一个例子来给你解释吧。比方说呢， iPhone 降价了，我们把 iPhone 最新的价格更新到内存里，为了性能问题呢，它采用了上一讲我们所说的写回策略，也就是我们会把数据先写入到一号核心的 L2 cache 里面，然后再把 cache block 标记成脏的。这个时候呢，数据其实并没有同步到 L3 cache 或者主内存里，那一号核心呢希望在这个 cache block 要被交换出去的时候，数据呢才会被写入到主内存里。那如果我们的 CPU 只有一号核心这一个 CPU 核呢，这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呢，我们旁边不还是有一个二核核心吗？这个时候呢，二核核心尝试从内存里面去读取 iPhone 的价格，结果呢就会读到一个错误的价格。这个是因为 iPhone 的价格刚刚被一号核心更新过，但是这个更新的信息呢只出现在一号核心的 L2 cache 里，而没有出现在二号核心的 L2 cache 或者主内存里。这个问题呢就是所谓的缓存一致性问题，一号核心和二号核心的缓存在这个时候呢是不一致的。为了要解决这个缓存不一致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有一种机制去同步两个不同核心里面的缓存数据。那这样的机制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我觉得呢要做到下面两点就是合理的。第一点呢叫做写传播。写传播是说呢，在一个 CPU 的核心里，我们的 cache 数据更新必须能够传播到其他的对应节点的 cache line 里。第二点呢叫做事物的串行化。事物的串行化是说呢，我们在一个 CPU 核心里面读取和写入，在其他的节点看起来呢顺序其实都是一样的。第一点写传播很容易理解了，那既然我们数据写完了，自然要同步到其他 CPU 核的 cache 里。但是第二点事物的串行化可能没有那么好理解了，我呢给你仔细解释一下。我们还拿刚才修改 iPhone 的价格来作为例子，这次呢我们来找一个有四个核心的 CPU， 一号核心呢先把 iPhone 的价格改成了5000块，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呢，二号核心把 iPhone 的价格改成了6000块，这里的两个修改呢都会传播到三号核心和四号核心。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那三号核心呢先收到了二号核心的写传播，再收到一号核心的写传播，所以三号核心看到的 iPhone 价格是先变成了6000块，再变成了5000块。而四号核心呢是反过来的，先看到变成了5000块，再变成了6000块。虽然写传播是做到了，但是各个 cache 里面的数据呢是不一致的。事实上呢，我们需要的是从1号到4号核心都能看到相同顺序的数据变化。比方说呢，都是先变成了5000块，再变成了6000块。这样呢，我们才能称之为实现了事物的串行化。事物的串行化呢，其实不只是缓存一致性所必须的。那比方说我们平时用到的所有的系统当中呢，最需要去保障事物串行化的机制呢，是在数据库里。多个不同的连接去访问数据库的时候呢，我们必须保障事物的串行化。做不到事物的串行化的数据库呢，根本没有办法做可靠的商业数据库来使用。在 CPU cache 里做到事物串行化呢，需要做到两点。第一点呢，是一个 CPU 核心对于数据的操作需要同步通信给到其他的 CPU 核心。第二点是说，如果我们两个 CPU 核心里有同一个数据的 cache， 那么对于这个 cache 数据的更新呢，需要有一个锁的概念。只有拿到了对应 cache block 锁之后呢，才能进行相应的数据更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看一看实现了这两个机制的 MESI 协议。要解决缓存一致性的问题呢，首先要解决的是多个 CPU 核心之间的数据传播问题。最常见的一种解决方案呢叫做总线嗅探。这个名字听起来呢你多半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呢它其实很好理解。这个策略呢 本质上就是把所有的读写请求呢都通过总线广播给所有的 CPU 核心，然后让各个核心自己去嗅探这些请求，再根据本地的情况呢做出不同的反应。总线本身呢就是一个特别适合通过广播进行数据传播的机制，所以总线嗅探这个办法呢也是我们日常使用的英特尔 CPU 进行缓存一致性处理的解决方案。关于总线这个知识点呢，我们会放在后面 IO 部分去更深入的进行讲解，这里呢你只要了解到这里也就够了。那基于总线嗅探机制呢，其实还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缓存一致性协议，不过其中最常用的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MESI 协议。和很多现在的 CPU 技术一样呢， MESI 协议也是在奔腾时代被引入到英特尔 CPU 当中的。 MESI 协议呢是一种叫做写失效的协议，在写失效的协议里呢，只有一个 CPU 核心去负责写入数据，其他的核心呢只是同步读取到这个写入。在这个 CPU 核心写入到 cache 之后呢，它会去广播一个失效请求告诉其他所有的 CPU 核心，其他的 CPU 核心呢只是去判断自己是否也有一个失效版本的 cache block， 然后把这个呢去标记成失效就好了。那相对于写失效协议呢，还有一种叫做写广播的协议。在那个协议里呢，一个写入请求广播到所有的 CPU 核心，同时呢每个核心都去更新本地的 cache。 写广播呢在实现上自然很简单，但是写广播呢需要占用更多的总线带宽，写失效只需要告诉其他 CPU 核心哪一个内存地址的缓存失效了，我只需要去传输一个操作的信号跟一个地址的信号。但是写广播呢，除了在操作信号和地址信号之外呢，它要把整个数据传输给其他的 CPU 核心，而我们的数据呢往往比这些地址信息要大得多。那 MESI 协议的由来呢，其实来自于我们对 cache line 的四个不同的标记状态，分别是 M 是代表已经修改了叫做 modified，E 呢代表这个是个独占的叫做 exclusive，S 呢代表这是一个共享的叫做 shared，I 呢代表这个已经失效了叫做 invalidated。我们先来看一看已修改和已失效这两个状态呢，比较容易理解。所谓的已修改呢，就是我们上一讲所说的脏的 cache block， cache block 里面的内容呢我们已经更新过了，但是还没有写回到主内存里面。而所谓的已失效呢，自然是这个 cache block 里面的数据已经失效了，我们不可以相信这个 cache block 里面的数据。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独占和共享这两个状态，这个呢就是 MESI 协议的精华所在了。无论是独占状态还是共享状态，缓存里面的数据啊都是干净的，这个干净呢自然对应的是前面上面所说的脏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cache block 里面的数据和主内存里面的数据是一致的。那么独占和共享这两个状态的差别在哪里呢？这个差别就在于在独占状态下呢，对应的 cache line 只加载到了当前 CPU 核所拥有的 cache 里，其他的 CPU 核里呢并没有加载对应的数据到自己的 cache 里。这个时候呢，如果像独占的 cache block 写入数据，我们可以自由的去写入数据，而不需要告知其他 CPU 核。在独占状态下的数据呢，如果收到了一个来自于总线的读取对应缓存的请求，它就会变成一个共享的状态。这个共享状态是因为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 CPU 核心也把对应的 cache block 从内存里面加载到自己的 cache 里来了。而在共享状态下呢，因为同样的数据在多个 CPU 核心的 cache 里都有，所以当我们想要更新 cache 里面的数据的时候呢，不能直接去修改，而是先要向所有其他的 CPU 核心广播一个请求，说呢要求把其他 CPU 核心里面的 cache 都先变成一个无效的状态，然后再去更新当前 cache 里面的数据。这个广播操作呢一般叫做 RFO， 叫做 Request for Ownership， 也就是呢去获取对于当前 cache block 数据的所有权。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操作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在多线程里面用到的读写锁？在共享状态下呢，大家都可以并行的去读相应的数据，但是如果要写，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个锁获取当前位置的所有权。整个 MESI 的状态呢，可以用一个有限状态机来表示它的状态流转。需要注意的是呢，对于不同状态触发的事件操作，可能来自于当前的 CPU 核心，也可能来自于总线里其他 CPU 核心广播出来的信号。我把对应的状态机的流转图放在了下面，你可以对照着 Wikipedia 里面 MESI 协议的内容仔细研读一下。好了，关于 CPU cache 的内容呢，我们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节其实我们就讲了两块内容，一个是缓存一致性，一个是 MESI 协议。想要实现缓存一致性呢，关键是要满足两点。第一个呢是写传播，也就是一个 CPU 核心写入的内容需要传播到其他 CPU 核心里去。更重要的是第二点，就是保障事物的串行化，才能保障我们的数据是真正一致的。我们的程序呢在各个不同的核心上运行的结果也是一致的。这个特性不仅在 CPU 的缓存层面很重要，在数据库层面呢更加重要。之后呢，我介绍了基于总线嗅探机制的 MESI 协议 MESI 协议是一种基于写失效的缓存一致性协议。写失效的协议的好处是，我们不需要在总线上去传输数据内容，而只需要去传输操作信号和地址信号就好了，不会那么占总线带宽。 MESI 协议呢，是以修改、独占、共享以及已失效这四个状态的缩写的合称。独占和共享机制呢，就好像我们在多线程应用开发里面的读写锁机制，确保了我们的缓存的一致性。而整个 MESI 的状态变更呢，则是根据自己 CPU 核心的请求，以及来自于其他 CPU 核心通过总线传输过来的操作信号和地址信息进行状态流转的一个有限状态机。那大部分计算机组成或者体系结构的教科书呢，都没有太多的提到缓存一致性的问题。不过呢，最近有一本国人写的计算机底层原理的书，叫做《大话计算机》，里面的 6.9 章节呢，比较详细的讲解了多核 CPU 的访问存储数据的一致性问题，很值得仔细读一读。最后呢，给你留道思考题。今天我们所讲的 MESI 缓存一致性协议，其实是对于一种叫做 MSI 缓存一致性协议的一个优化。你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先去搜索研究一下什么是 MSI 协议，以及 MESI 协议相对于 MSI 协议究竟做了哪些优化。欢迎你把研究的结果写在留言区和大家分享。如果有收获呢，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去。